星星，在数十冬至的季节里，已经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其实非凡好活力。 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所以此刻不要在公众平台上光顾着发照片了啊，来点一首在此刻最适合你的心情的歌曲，还有就是最适合来分享你心中的故事的一段旋律。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目前来报道的，比如说圆圆 Cherry， 比如说瑞思起，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特洛伊，还有宋丽，木鹅少年，三十坊，谢谢尤姐真好，图社韩晶 Eva， 还有木美征，和风细雨，众目成林都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播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夏木，他在12:08给我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惠妹的记得，因为这首歌呢，他说他依然清晰记得以前的很多很多的细节，比如说一起在五道口的夜市买衣服，比如说一起在麦当劳通宵的看世界杯，然后在朋友的房间里面打地铺，还有就是一块去逛潘家园的文物市场等等等等。而就在昨天的时候，在周三，我看到了空间里面有人给你留言，那个时候我对你的印象就突然用潮水一样的涌到我的回忆里面了。今天也想在节目里面为你送上一首歌，张惠妹值得。刚刚我说的那些画面 ZRX， 如果你能听到的话，你能够想起来吗？这是曾经你和夏木一同经历的日子。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的。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12:14，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写一首在此刻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就好啦。那刚刚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都来给我发来了，在昨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北京非常美的一个夕阳晚霞的照片，我选了3张拼到了一起，在今天作为节目的关键词回复。所以此刻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正在收听节目，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夕阳。这3张照片呢，分别来自这个公众平台上的特洛伊、圆圆、 Cherry 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从这3张照片能看出来，大概每个人的下班时间是不一样的。好像昨天晚上这个 Cherry 这位朋友应该是加班了。 继续我们来看看公众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曲，让我来找一找，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来自谢谢，他说想点播张信哲的这一首信仰，这首歌曲已经很久也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过了，谢谢给我留言说想把这首歌送给强哥，如果你也在收听节目，那这首歌曲要好好听咯。 是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直到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问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我们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朋友的留言。雨香说，今天下午考试，希望一切顺利，如果能拿一个奖就最好了。Cherry 呢也是说出了他的这个比赛宣言啊，他说声音我可以输，但是图片我绝对不能输。 如果你也想看到在昨天晚上晚霞当中的北京，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夕阳。今天我们整理的是来自三位听友他们发来的照片，分别是来自特洛伊、圆圆、Cherry 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你也可以告诉我这三张图片当中你最喜欢哪一张。如果说这三位当中有一位得的票数比较高的话，在这次的图片分享当中赢得了一个比较好的名次，我们今天就为他点播一首歌，或者说播放一首他想点的歌好吗？然后欢迎你在同样的公众号上点播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比如说任思琪呢，他说想点一首夏天能够让我清凉的歌，也要送给所有此刻像我一样行走在阳光下的朋友，为梦想加油。纪北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年的3月29号，我曾经在网上评论了许茹芸的一首歌曲，而等到3月31号，2天之后，有一个男生也同样评论了这首歌。我们在网上其实并不认识，但是他通过我的主页，通过跟我私信，告诉我说非常喜欢我收藏的歌。也是从那一刻我们才开始互相的了解，因为一首歌曲我们渐渐的有了一种恋人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也想在节目当中为他隔空送出一首歌，这是来自许茹芸的《好听》。这首歌曲我记得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而纪北和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因为这首歌曾经在网上认识的。12点22分，许茹芸的《好听》为你送出这份祝福。 你说的话我都相信，说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梦多美丽，让它继续。你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不爱我不能确定，也许你只把它当游戏，我却爱得太用力。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李健波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词作家，这次他为歌唱北京活动创作的歌词作品名字叫做《世界的北京》。之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他说源于一次打车经历。 那天下午我回家，我就问这个出租车司机，我说你现在看生活水平啊、精神风貌有没有新的变化。这个朋友呢，他就说北京啊现在的确是有了很大的变化，讲了很多。我说目前咱北京是不是世界人民的北京？哎，他说你这个认知好。到第二天早上啊，我打开电脑，然后我就准备写这个 世界的北京。名字听着很大，但是李健波创作过程却思路清晰，一气呵成。 习主席提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高度呢，一直在我脑海中，和这个核心点传统文化的核文化，我就把这两个作为中心点。为了这个中心点，一个是静态的艺术，高楼大厦就咱所有的建筑；一个动态的文化，就是咱精神风貌。有两句话就出来了：追梦人追的是好梦，圆梦人圆的是真情，一气呵成。 歌词中除了各种北京的典型建筑，还提到了很多北京的特色美食。作为一名河南人，李健波说： 属于文化元素的这些饮食了，我是比较喜欢的。回老家看朋友买点这北京的土特产了，还是比较代表这个文化的品味，挺好的。 继续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10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在今天晚上举办。这场音乐会是在 FM97.4 的支持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另外，8月3号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1场活动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音乐分享会将在国图音乐厅举行。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演奏家盛源将和古典也流行节目主持人古月边讲边演。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免费获取门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每天中午能够在北京上空一起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欢迎各位在音乐当中来分享故事，传递情感。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上半时段呢，我们分享了一下昨天晚上北京晚霞的一些照片啊，很多朋友都来投票，比如说依依妈蕾蕾说喜欢图二啊，圆圆 Cherry 得一票，比如说瑞思起呢说喜欢第三张，场面宏大，感觉云很厚，而且是昨天的那个变幻多端的云。特洛伊给自己投了一票，包括这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非常大度的说呀，也给第二位圆圆 Cherry 投一票。其实你们没有觉得吗？我看图一反而会更喜欢，就是更有一种至尊宝来找紫霞仙子的那种感觉。 好了，欢迎各位来分享此刻的心情和状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回复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和最想分享的故事。在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归去来兮，他说看到了这些美景照片之后，不如今天来听一听张学友的这一首《夕阳醉了》。 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 走过的闪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三位分享的夕阳照片分别得票是这样的，特洛伊和圆圆 Cherry 并列第一，得了三票，然后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得到是两票。那刚刚还有很多朋友都来投票了，我待会儿再统计一下啊。包括圆圆 Cherry 还给自己拉了个票，他说图片呢其实被断章取义了，说构图被修改了，没有汽车尾灯。他说我拍的那种大城市喧嚣而渺小的我，特别寂寞的反差心情被弄美了。欢迎你在看照片的同时，一起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点一首歌，送出一份你在此刻最想听到的音乐和祝福。下面这段音乐是来自五十度田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在12:42，他说初中的时候呢，曾经为了中考，在每个周末，老爸都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补物理课。物理老师家的窗户正好对着楼下的小卖部，而那会儿，每天都会播着一位歌手的声音。他的声音让枯燥的物理题、转动的风扇，包括让窗外的夏天变得不再那么的难熬。这个声音就是阿杜。五十度田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一首曾经在上补习班时最喜欢的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是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难成。 世事如书， 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这里不仅有音乐和故事，还有就是在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分享他们眼中看到的美景。截止到目前，今天分享的三位朋友的照片投票数分别是这样，特洛伊和圆圆 Cherry 分别拿到了7票，而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6票，就差一点点。刚刚特洛伊也在后台给我留言说，非常绅士的要把这次点歌的机会让给圆圆 Cherry。Cherry 也给我留言说了，说想点播的歌曲是源自上一次来参加我们节目活动之后的感触。他说自从录制完父亲节的有声家书之后啊，知道了自己的声音和平时听到的好像不太一样。今天呢，想点播一首梁静茹的《勇气》，希望以后能够勇敢大声地说话，也希望以后能够勇敢大声地表达出来自己对于家人对于爱人的那一份关心。12点46分，圆圆 Cherry 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我们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有朋友来点播歌曲来献给爱情，那如果说有一种更为温暖的方式让你的祝福与期待变得更有意义，我相信为了爱情你也会愿意去尝试，对吗？2018年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 我们希望在这一天呢，能够全程见证你们两个人的爱情纪念日。也欢迎你在此刻收听节目的时候报名参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进入 H5 页面来进行报名，写下属于你们的百字情书。情话可以抄送，但是爱的表达一定要用心发送。麦孤朵给我留言说，今天想点播李易峰请跟我联络，想告诉我心里面的那个他，快快跟我联络吧，我好想他，他能听到吗？ 淹没一路走来，为谁而奔波，才不断失去下落，虽然爱逃不过现实的逼迫，我们又何苦太快失落？别听我说，听内心呼唤，这是否想要的结果？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隔着这人海相濡。再把放弃当洒脱，别跟我说你情愿不死不活，各自在人海相濡以沫，许过多少承诺才懂得把握，情太深想太多才在 最后一点时间，再来念念很多朋友的点歌，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今天想点播的是汪峰闪亮的日子，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丘比特想点播陈小春算你狠，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Monday， 他说听完这一个小时，包括看了看照片之后，发现其实自己不是没有朋友，在广播里面有很多和自己一起在守候节目前的那些人，都是品味类似、品味相同的好朋友们。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12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